变成了依赖。Never make you cry, I've treated you right, 就像深深深的海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忘了那爱他的伤，已密密麻麻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幻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方木，我是龙野。我觉得有不同城市千山万水的朋友真的挺好的。有一天我们莫名其妙的就认识了，甚至可能都没有见过面，这都不重要。可能我们的小灵魂在几千年前一起钓过鱼，喝过茶，醉过酒，劈柴生炊烟，只是上次约好这辈子都清清静静的，知道对方安好就好了。有些缘分说不清道不明，不是吗？有人会问，女孩子上这么长时间的学，读这么多的书，最终还是要回一座平凡的城市，打一份平凡的工作，嫁做人妇，洗衣煮饭，相夫教子， 干嘛要折腾呢？我们的坚持是为了，就算最终跌入繁琐，洗尽铅华，同样的工作会有不一样的心境，同样的家庭会有不一样的情调，同样的后代却有不一样的素养吧。 只剩下钢琴陪我站在这里，梦想中属于我们的婚礼，却成了单人结婚进行曲。在这场爱情角力的拔河里，爱我还是爱你，你选择了自己。哦哦，撒娇的可爱的迷人的爱哭的照片里，曾经的都是你喜欢的，如今我还在原地，你却走回你的记忆。Thank you. 起像下雨，其实我们不知道眼泪有没有流，就像这故事中你有没有爱过我。 我们只要喜欢上了一首歌，就会不停地听，直到自己听厌了、听腻了、听烦了，才会停。做人好像也是这样，喜欢上的时候我们奋不顾身，不喜欢的时候却可以变得这么残忍。

千里带着你，很值得，一直我会爱着你，幸福的幸福生。 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说，找工作一定要记得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，这样每天早上到晚上都是开心的。找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晚上到早上都是开心的，这才是生活。 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 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女生谈了一种叫做微信式的恋爱，大概就是外面下雨了，男朋友会提醒你记得带伞，不要淋湿，而不是带着伞过来接你。大概就是当你生病了，男朋友会提醒你记得吃药照顾好自己，而不是带你去医院看病。他会在任何你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微信当中，但绝对不会真实的出现在你的面前。有丧偶式婚姻，也有微信式恋爱，但我们都知道这些并不是我们想要的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升， 我们为在实业中打拼感到一份荣耀， 和一份责任。在当今互联网时代，但我们应该把更多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导入到实业制造当中，要把互联网精神、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导入到我们的企业运作流程当中，使到企业的发展插上互联网的翅膀。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全球化，我想说，中国实业一定要立住，一定要由大到强。 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： 我们今天也没有想到要打造世界品牌的问题，因为品牌并不重要，重要是你真真实实是否为客户服务，你真正为客户服务，客户是会接受你的，客户是会感知的，不会不感知的。就不是靠这个宣传啊各种东西来塑造一个品牌，我认为其实要改造的就是一个客户中心。你要赚点口袋里的钱，你怎么让人家感觉喜欢你，你才能把那钱掏出来，否则你们就只喜欢他，我可不抢过来，那我就抢不到。 波司登集团董事局主席高德康： 小企业它一定要，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你一点没有给它资金的话，它确实是很难去创新的，再发力去做好一个基础。最大的还是要从加工开始做好制造，就是最要紧还是做品牌。你把品牌做起来，慢慢的定位定清晰了，你刚开始就是做精，做哪怕是人少一点，人群精对准那个应该说准确，再少就慢慢的会变大。如果说你做起来的东西没人需要，那就你不要去做的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新涛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1073年7月24号，北宋哲学家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逝世。1802年7月24号，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诞生。1828年7月24号，世界第一台打字机诞生。1878年7月24号，中国开平矿务局开局。1914年7月24号，巴拿马运河开通。1923年7月24号，洛桑条约签署。1938年7月24号，武汉会战拉开帷幕。1977年7月24号，作家何其芳逝世。1985年7月24号，第一位漂流长江的人姚茂书触礁身亡。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，我是金涛，我们明天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卖家说，我们最大的悲哀是迷茫的走在路上，看不到前面的希望。而我们最坏的习惯呢，是苟安于当下的生活，不知道明天的方向。多少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就这样浑浑噩噩又过了一年。人生的意义，生命的价值，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思考过。 沙漠下暴雨，看过大海亲吻鲨鱼，看过黄昏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我知道美丽会老去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。我知道风里有诗句，不知道你。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，听过尘埃掩埋城堡，听过天空拒绝飞鸟，没听过你。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，安静的才是口良药，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，不明白你。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拒 绝声色的张扬，不拒绝你，我变成荒凉的景象，变成无所谓的模样，变成透明的高墙，没能变成你。 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我也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些什么？无论你想要什么，都让你带走。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犯了断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？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？